经。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兰。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 FM982 和 M927同步双屏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王瑞。今天是11月14号啊，在这个星期三的早晨向大家问好。 嗯，首先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今天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空气质量不太好，今天可能是中度到重度的污染，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那么这个天气呢是6到15度，这个最低温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也不是那么特别冷，但是建议大家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有污染黄色预警的天气里面还是少出门哈。 是的啊，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况我之前看了一下整周的天气预报啊，一直需要到这周的周末才会有所好转，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护。今天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是聊聊关于音乐的故事。首先呢，先给大家带来一些资讯哈。 说起音乐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音乐爱好者们最喜欢的就是去听音乐会了啊。 对， 尤其是演唱会。那咱们今天先来给大家介绍最近在咱北京会有哪些演唱会是值得一听的啊。首先，喜欢这个摇滚的朋友们可以说是有福了。在本周六，来自德国的摇滚乐队蝎子乐队将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举办一场名叫《极限宇宙》的演唱会，演唱会时长90分钟，喜欢摇滚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蝎子乐队是德国著名的一个重金属摇滚乐团啊，其实是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发迹了。最近哈、也是。一直都非常的火爆，有很多音乐哈、也是广受大家的传唱，而且深受广大摇滚乐迷的喜爱啊。 至今啊，这个蝎子乐队的世界唱片销量已经超过了7500万张，成为了德国乃至全世界是最为畅销的摇滚乐队啊。他们也在这个奥斯卡的这个摇滚墙上留下了手印，成功的入住了摇滚名人堂。可以说，可能很多的国内的朋友们对于这个蝎子乐队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 这么来看， 他在国外还是很有市场的， 是的，非常有市场的。 这个2015年的时候，其实蝎子乐队啊就来到过中国，而且是在长江国际音乐节的时候为中国乐迷献唱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哈、啊，喜欢的话，可以多去看一看哈、啊。而且哈、啊，不仅仅是有这个摇滚方面的这个乐团乐队来北京，我们非常喜欢的啊，说叫音乐王子的李健呢也要开始了他的巡回演唱会了，北京站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嗯，其实李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北京办演唱会了、 那肯定 两年前曾经办过一场叫做看见李健的巡回演唱会，当时就是由北京站的啊，曾一度创下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时隔两年呢，他创作了许多的新的歌曲，对演唱会呢也有很多的新的编排。这一次的演唱会的名字叫不只是李健，哎，然后它的主题呢 是里面有模仿秀吗？ 可能有很多人，哎，模仿我的脸，模仿我面那种感觉、这个演唱会啊，他从他的一次采访中啊受到的启发，因为断句的不同呢有着不一样的解释啊。他这个叫不只是李健呢，其实暗含了说他能够在演唱会中展现他不为人知 的 那 一 面、 嗯、是的啊。这一次呢，他除了熟悉的原创歌曲新轮的展演呢，他会写了很多的新歌，也是将会在12月22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与大家见面。 嗯，所以说喜欢李健的朋友们啊，12月22号千万不要错过他的这次巡回演唱会。 还有一个月啊， 对，一个多月吧。还有呢，这个小时候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哈，就是动力火车的歌。其实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你听过他的歌。 对，这个组合的名字不是特别的火爆，但是他的歌是很火爆的。 对，而且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们家的那个电视台它是可以点歌的。 点歌的、啊。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点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歌，后来发现怎么全是他唱的。 就是当时那种点歌台嘛，就是会需要花钱嘛，很多的那种。 对对对，后来我们家那个月的电话费真是暴涨。 这容易被爸妈打，你知道吗？ 对对对， 容易、动力火车其实是台湾摇滚流行组合中非常有名气的了啊。他在1997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台湾成团了，到今年已经是第21年了啊。在二十一年，这也是。他们出道这么多年之后呢，再一次来到大陆，来到北京为大家办这个演唱会，将在11月24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和歌迷见面。 嗯，其实我们之前看到过，比如说像《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类似于这样哈、啊，不是说准确的是这几部剧，类似于这样的剧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动力火车来唱的这些， 那个、是吧、 对对对，这个片尾曲哈、啊，然后有很多的。另外呢，还有这个陆先生乐队哈、 啊， 这个2018全国巡演北京站呢也即将开始了， 这算是一支新秀了，也算是新的，也两三年了。是吧， 应该比这个时间要更久一些吧， 更久一点，是一个草根起家的一个乐队。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吧、这个陆先生乐队呢要即将登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这个标志性的音乐舞台了。工人体育馆怎么是标志性的音乐舞台呢？ 对于很多喜爱摇滚的朋友来说，工人体育馆他办过非常多著名的这些演唱会、 其实是的、 是 这里有很多独立的音乐人哈、就是觉得是心中的一个梦想吧，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要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他的歌，就是有一首叫做春风十里。 是的，这也是他的成名作。 你说春风十里不如你、 对对对， 是这样吗？ 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这种感觉、 对，也是他们对外发行的第一首哈现象级爆款的歌曲。 是的， 就在前几天，是11月4号，我朋友结婚的时候，他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还现场给他唱了这首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对大家触动很大哈。这个就是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那么这个时间哈，也是3年前了，2015年8月了。 一转眼这已经是3年前了。 对，你没想到吧？就刚才王悦说可能两三年，你可能就是 对这个时间的概念， 对，有点， 我觉得一转眼可能没有三年那么久， 没错啊。这一次杜先生乐队的这个叫华年2018全国巡演的北京站将会在跨年之后啊，19年1月5号在工体和大家见面。现在呢已经开始在各大票务网站底下开始卖票了。如果对这个陆先生乐队啊，对这些稍微有一点这种小浪漫的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音乐有关的。我们在这些资讯过后呢，会请来我们的嘉宾为我们现场演唱。所以呢，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吧。我们先来听两首歌，听完之后呢，我们再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彩虹色穿太阳，像爱情传说世界，蓝天赶走烟雾，教室里头问了你，哒哒哒，初恋的粉色系列，绽放的唇蜜 ，follow 爱情来临的小秘密，睡眠般的魔力，陷入你的陷阱，抽钥匙习惯的狗在到你，初恋的粉色系列，任性的大眼睛，像棉花糖般俏皮。要哭大声但难掩饰，寻找主人都被你吸引，没痊愈的草莓影躲在围巾里穿行，挂在白牌上的棒球帽是下课想约你的暗号，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放学一起吃汉堡，穿太阳，像爱情传说世界，蓝天赶走了无人，教室里头问了你，哒哒哒，初恋的粉色系列，绽放的唇蜜 ，follow 爱情来临的小秘密，睡眠般的魔力，陷入你的陷阱，抽钥匙习惯。 欢迎大家回来，8:13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刚才一段小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那些好听的声音，好听的琴。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不妨先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hi,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我叫柯晨丽，柯南的柯，早晨的晨，茉莉花的丽，我是一名原创音乐人，然后最喜欢的音乐风格就是流行，当然了，可能 Lady Gaga、Michael Jackson 是我的觉得流行音乐当中关注的非常多的歌手，所以我自己的话目前也正在做关于流行音乐的音乐，然后目前预计年底的话会发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希望一切顺利。 Hello, hello, 我是芝芝，然后现在是一名独立民谣音乐人，一直在做原创。 两位都是民谣音乐人啊，就是、 他是流行 啊、流行音乐人啊。那能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各种不同的风格之间的区别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民谣、流行，到底具体上来讲有什么区别？ 其实说实话，我对音乐风格就可能了解的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自己的话听的会比较杂一点，我就只是会一听，然后喜欢的我都喜欢，比如说 folk 民谣，流行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流行可能更加的偏旋律上面更加容易大家能记住，更加的抓耳，然后说可能会偏更加商业化一点点的性质在里面。然后民谣的话就更多是写生活的吧，来我们的民谣歌手说， 民谣其实大概就基本上都是写生活，写你生活的一些事儿，然后用一些就是比较咱们平常人比较通俗的话来把这个事儿叙述出来，这就是民谣。 那两位就是之前都有过什么作品没有？ 有，其实我最早发的一首歌是在2017年，在国内的话是在2017年初的时候发的一首歌，叫是一首英文歌，叫 If You Tell Me， 然后大家在所有的音乐平台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包括酷狗都能够搜到，直接搜我的名字柯晨丽，然后就可以看到 If You Tell Me。 然后去年的七夕的时候发了一首中文歌，是现在在外面比较少的，我发的比较少的一首中文歌，叫故事。然后今年的话刚刚前两个月发了一首钢琴版的中文歌，叫骄傲的倔强。 也就是说做歌手做了两年了，还是更长的时间。 其实我从小就学音乐，所以说唱歌的话就我一直都有唱，但是说我其实从小就会经常会有一些片段呢、就是在脑子里面 会有。开始创作的话是？ 开始创作我可能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创作，大概我妈妈说我第一次开始写歌是我4岁的时候，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在自己在那儿就快吃饭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儿哼，然后我就哼歌，然后我就不愿意吃饭，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哼完了在那儿再吃饭，当然我自己完全不记得了，那是我妈妈说的。所以其实从小我就经常就是有时候走路或者是睡觉睡到半夜就突然会有旋律出来，然后我就会以片段的形式把它记下来，但是一直都没有，可能有一些原因我可能一直都没有把它想说做成很完整的歌，然后一直到前两年我觉得就很多片段存在电脑里，那就存在电脑里，可能就存在电脑里没有人听得到。 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想去我需要去把这些东西给它整合一下去做一个创作歌手？ 我一直都想，但是可能之前的我没有那么多的自信，觉得说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做，一直到前两年，我觉得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能力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也是通过一些其他的歌手的一些启发，然后我觉得，趁我年轻的时候，我应该要去很努力的追求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东西。如果说 OK， 我已经在音乐行业接触了，不在音乐行业，就是接触音乐那么久，可是一直连一首完整的作品都没有的话，其实对自己一直觉得是没有一件完成的事情，所以会觉得对自己一个交代。 就是、创作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吗？你像你说的， 创作不会，我不会说它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它只是我用音乐的方式来记录我的人生，我的故事，它是我的一个方式去记录事情，但是要把它整合出来，把它发行放到外面，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觉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 那芝芝呢？芝芝是怎么开始做民谣？ 我可能也是比他稍微晚点吧，我是最早我是写歌词的，那个时候还在上初中，然后后来我高中的时候学的是声乐，我当时学的是美声，然后学的钢琴， 就是高中开始接触这些音乐、 对 声乐的这些了。 对，然后毕业之后吧，我就没打算就是再去考大学再去上，然后我就出来就是找了一份工作，但那段时间感觉真的就是挺无聊的。后来到2017年就是中旬的时候，那个时候想我是不是要不要 再把音乐捡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办了一场演出，然后慢慢的就是陆续的去发一些歌，因为我的歌都很早写的了，基本到三年前到四年前，慢慢的录一些 demo 出来，然后发到网易啊。 反响怎么样呢？ 其实还可以，就是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 听说爆满是吗？你的第一个专场？ 我第一个专场是爆满。 哇，那两位都是写了非常多歌的这个创作歌手啊，不管是民谣也好，这个流行也好。那咱们今天在现场也可以请两位来和咱们唱一下啊，先露一手， 来先声夺人一下 啊。 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然后开始准备他们的作品。 嗯 嗯，其实民谣哈、啊。应该属于比较好上手的一类音乐、 哎、是的，我觉得 很多人开始唱的时候都是从民谣开始，但是想要把民谣真的唱好还挺难的，因为太多人都在唱， 它需要你有一种 感觉，怎么让你出来，怎么让你跳脱出来，然后你唱的就是最好，大家都会听你唱的，这也是一个技术难题哈。 没错、 嗯、 啊，尤其对于创作歌手来言，你这个很多的歌手他能唱，但是能写歌的是真的不多啊。尤其能把歌写的哎深入人心的，那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咱们今天两位嘉宾给咱们带来的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些啊原创歌曲，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期待一下吧，两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嗯，两位已经准备好了吗？ 还在准备，不好意思。 第一首歌是谁来唱啊？ 我故事。 嗯，柯晨丽的故事，我们来期待一下。 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两位的演出。 嗯，两位的话筒，这个话筒是可以拿下来唱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不舒服的话，拿下来没有问题。 好，谢谢。我可以再高一点点吗？ 可以，可以。 我听不到 OK， 刚刚有一点点没听到自己的声音。 看到这样的调整，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肯定是真唱， 非常的专业啊。 对，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嗯、哦，不好意思，我拿一个东西。 这首歌呢是由芝芝来伴奏的、 嗯、 然后由陈丽来演唱的，我们来 现场弹唱。 对、 啊、现场弹唱。 对，我们看到他去拿的是一个 沙锤， 所以说这是一个用来伴奏的器乐、啊、 音色还比较多哈。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 交给两位。 嗯， 小时候看电视里的故事，不懂为什么那样子，明明两个人都爱着彼此，却都假装不在意的样子。我曾天真的问哭泣的妈妈，为什么她不留住她，妈妈告诉我爱情其实很复杂，不是简单的他爱他。长大以后的我慢慢开始忘了曾经说过的话，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也不懂直接的告诉他，慢慢的我的心也不再容易相信一个人的话，保护我不再受伤害的墙也阻隔了可能的他。曾经我也被爱过一次，可惜我改变了他的样子，可惜我也爱过他一次，可惜他不是我的王子。有时爱与被爱都是故事，他不一定会留一辈子。如果你的他也在想着同样的事，那么抓住幸福的样子。 长大以后的我慢慢开始忘了曾经说过的话，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会直接的告诉他，慢慢的我的心也不再容易相信一个人的话，保护我不再受伤害的墙也阻隔了可能的他。其实我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懂我所说的话，可以不用努力的去想说什么话来回复他。其实我也希望爱情可以不用负的来回挣扎，可以和一个人安静的坐下，简单说着心里的话。小时候看电视里的故事，不懂为什么那样子，明明两个人都爱着彼此，却都假装不在意的样子。 哇，非常好听的一首现场弹唱哈， 谢谢。 我们请两位嘉宾回到我们的访谈区。这首歌确实是非常的好听哈，而且我发现就是一定要有感情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好吧。如果就是像简简单单的一个随便的唱的话，可能不能把这些内涵全部都唱出来。 没错，尤其是咱们是现场弹唱啊，把整个的这个不管是吉他也好，人声也好，都是非常富有感情的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我们请嘉宾来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就因为这首歌唱得好是吧？ 没有没有，这一首歌是因为我发的比较早，是去年的时候就发了，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有说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就觉得因为之前我发的时候在网上，如果你们能听到的话，这首歌是钢琴的版本。我一直都挺想要说把它就编排成一个不一样的吉他的版本，所以我就想说那今天芝芝的钢琴吉他弹得这么的好，那我们就可以挑战一下把它编排成一个吉他的版本。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 我以为你们是以前经常这样子 合 的。 没有没有，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前天，前礼拜天是吗？ 礼拜天， 前两天的时候。然后他住在房山很远，但是因为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就是见面排一下， 要排练。 对，然后他从房山就坐了2个小时的车，然后到我家，我们排练了整个一下午，包括我的歌还有他的歌，就是我们第一次排练。当然中间有很多，因为他芝芝他是一直都是弹民谣，然后我是流行，就是其实我们的曲风是完全很不一样的，所以要我们合起来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挑战。对，我们调整了也是蛮久的，不过对还是 我觉得对结果还是很好的。 谢谢， 可见我们两位嘉宾非常的用心哈。我们现在互动平台上有两位网友哈，一个叫胖咪酱，他说芝芝哥哥加油，然后另外一个说冰凌城下也说芝芝宝贝。哇，看来芝芝今天的人气比较旺哈。那么我们芝芝城里的人在哪里呢？ 我还没有发出去。 是这样啊，我们在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那些音乐的故事。 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欢迎大家回来青年说。大家好，我是曼宁。 大家好，我是王瑞。 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大家首先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和北京时间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现在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房间里面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了。哎，有人说大厨来了。大厨是谁啊？大厨是芝芝吗？ 没有没有，那个是可能是朋友吧。 朋友叫大厨是吗？ 不过他的确做饭很好吃。 然后这个对，他叫张大厨啊，这位朋友。然后大宝说沧海桑田潮起潮落，这声音里面有故事。 而且刚才的咪酱还说故事很精彩。 哎，看来他知道是什么故事啊。 谢谢， 来聊一聊这个故事。 周海文他说别紧张，我们都在看，哈哈哈。这你不是让他更紧张吗？真的是在安慰你吗？ 真朋友 。然后这个张大厨说稳住啊，我现在只能听到外文歌，还没有芝芝唱歌的，芝芝还没开始唱呢。芝芝先要聊聊 压轴的 才要唱啊。对，刚才是陈丽已经唱了一首歌给大家现场演唱了。芝芝你是怎么突然就是爱上民谣，接触到民谣？ 民谣吧，其实我接触民谣其实也是就是在2017年那个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可能是一直没有唱歌，前两年，然后就是意识就特别消沉那种。然后呢，后来偶然间突然听到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叫《南方姑娘》，张雷的那首。然后我突然间感觉，我说我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吧。然后我就开始那个时候尝试了自己写的。 可是你之前是唱美声哎？ 对，我之前唱美声。 怎么会突然觉得自己适合这个呢？ 就其实我 不觉得自己对那个专业会更擅长一些。 那个其实高中那个3年其实完全是为了当时的艺考 啊， 就是应付一下。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我跟朋友跟同学也在学校组了一个乐队，当时是玩的摇滚那个时候。 然后想起来玩民谣呢， 就觉得应该安静一下了。 要休息。 我觉得芝芝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沧桑的气质。 哎，真的有。 对对对对对，他们都说有。 啊，是吗？这是跟你哎，我们看到哈，这个后台有人说，有人这个透露了，说芝芝有故事，鉴定完毕。芝芝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的故事就长话短说吧，其实我的故事是比较。就是比较，当然在我真的不想太丧的说， 可以讲讲你的 就是 小经历。 对，就是经历了一段起伏吧，因为我之前参加过很多比赛，就包括好声音啊这些海选之类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人家说的一轮游嘛。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唱歌还可以啊，就是为什么会一轮游呢？然后后来他们说，就是我问过好多那个评委老师，他们说我唱歌可能没有感情。那后来我对，但后来我就拼命的练，拼命的练，然后就一直到了就开始民谣， 反而练到民谣去了。 对， 你是觉得这样更容易表达你的感情吗？ 对对对， 民谣这种就是曲风是比较容易表达感情的曲风吗？在你看来？ 在我看来是的，因为它真的就是民谣，其实它注重的更是歌词，它歌词加上很简单的旋律，就是基本上可以直击你的内心了。是这样。 咱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芝芝的故事啊。刚才咱们唱的这首，就是那个唱的这首歌，也是叫名字叫做故事，是吧？那我想来问一下咱们的这个陈丽啊，当时写这首歌是因为什么写这首歌？ 其实我当时写这首歌是去年的七夕的时候，是写给天下所有情人的。就可能说旋律啊包括歌词听着都有一点点的小悲伤，但是其实这首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情侣间如果说你们有这段感情的话，中间的一句歌词就是说，如果你身边的他也正在想着同样的事，那么抓住幸福的样子。就是虽然我们故事的话，一个是故事，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还有一个就是故，就是以前的 两种方式来解释这个故事这个词。 对对，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现在感情方面可能不会像我大学或者是高中初中那会儿就是那么的简单，可能现在我们表达感情 更打引号的含蓄的方式去保护自己，让自己不受伤。但是说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我们也筑起了一堵墙，把一些人给隔在了墙外。其实是比较，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说比较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我们慢慢的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点消失了小时候的一些纯真。所以我有时候我会想起来，就是我妈妈和我姐姐，就是我家人，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哭型的，就是看电视剧 泪点低， 对，泪点很低，看电视剧一下他们就能就哭的就是不行了那种。然后我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不理解，我就问我妈，就说你干嘛哭啊这个然后我也很不理解，说电视剧里面就是干嘛要把整个剧情都整得那么虐。 那你属于那种泪点比较高的？ 我是属于泪点很奇怪型的，而且我是属于，就是如果说我但凡身边有一个人，不管是我家人还好，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怎么样都不会哭，就是我属于我会 不想在别人的面前， 对，就是同样一段就是一个片段，就我可能一个人看的时候会哭得不行，但是但凡旁边有人，我就好像会上锁一样，就是给自己防一道就不会哭。就我可能不太喜欢在别人面前就是把自己软弱的一面表现出来。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反而是比较软弱的一面，就是反而是觉得啊，你自己的情感能够很自由的表达，这才是你最坚强的一个。 其实可以看出来，陈粒在这个故事这首歌里头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啊。这个词和曲都是当时是你自己写的吗？ 对，是我自己写的。 写了多长时间大概？ 啊，这是前两天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写了很快，其实写了就几分钟嘛，就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写完了。 那应该是早就已经有很多的储备和积累，所以在那个有灵感的一瞬间，然后就一气呵成了。 对，其实我当时是在卫生间，我想要洗澡，突然第一句话那个旋律，因为我跟我妈妈两个人都在卫生间，我妈妈刚洗完澡，然后我正准备要去洗，然后我们聊天，我忘了聊了什么话题，但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然后第一句话就出来了，就是小时候看电视里的故事，不懂为什么那样子，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洗完澡，就坐到钢琴前面，头发还没擦，就还在滴水那样，然后就写下来了。 哇，这个确实是很多的艺术从业者啊，艺术创作者非常期待的一种状态啊。那咱们刚才也听了这个故事这一首歌啊，那咱们今天其实陈粒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他的其他的原创歌曲， 我们不如先来听一下他刚才说的自己做的第一首歌叫 If You Tell Me， 我们来感受一下吧，看看这首歌里面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You find me in the dark. If you tell me you love me, I'd run into yours. The way to hide away without me, oh my scars. If you tell me you love me, I'd never run too far. Forget all about how we start. Didn't know.As I leave the past all behind, if you tell me you love me, I'd run into your arms. The way to hide away without me, all is gone. If you tell me you love me, I'd run into your arms. 这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刚才那首差别还挺大的。为什么呢？会这样啊？ 因为这首歌的话，可能电子的感觉更重一点。然后这首歌的话，其实编曲方面，我是自己先编完了过后，我让我的一个就专门做编曲的音乐人朋友，他在给我做后期的缩混，所以。我想要说创作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点点舞曲，然后是想要让大家能够站起来跳舞也好，或者是让自己把大家的情绪给调动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嗯，这是一首英文歌啊，英文歌它主要讲的什么？在这个歌词里边？ 歌词就是说，如果歌词的歌名就是 If you tell me， 就是如果你告诉我，然后歌词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告诉我你爱我，我会跑向你的怀抱，就大概的翻译是这个意思。 嗯，那其实我觉得创作英文歌啊，我现在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创作英文歌，因为咱们的母语不是英文啊，那你是先创作的说中文的，然后给它翻译成英文的，还是说一上来就是创意做成的英文的？ 是直接创作的英文。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感觉有点困难？ 因为 应该陈丽英文还不错吧？ 还好还好。 所以创作的时候也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如果很困难，我觉得就不会创作英文歌，是不是这样？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的关系，因为当时我当时还在美国，然后所以可能当时的思维方式，因为说习惯了英文，那个时候的思维方式可能会更加偏向英文一点。但是说实话，创作英文歌和中文歌的确是有一个思维方式的不同。然后包括我英文方面的措辞，就可能我不会像莎士比亚写的词那么的美，就是我可能会， 因为毕竟不是母语嘛。 对对对，它毕竟不会是我的母语，就是有时候我会把我的大概的意思，我会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给写出来，但是可能用的词不会是最好的那个词，然后我会让我写身边写作比较英语是母语的朋友，就是他们一直写歌词比较好的朋友，然后我们坐下来大家一起修改，说哎，这边用这样的词，或者这边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会更加的美一点。 嗯，那这首曲子后来出来之后它的反响怎么样？ 反响的话，我朋友，我很喜欢编曲的喜欢编曲的朋友很多，然后因为是我的第一首歌，所以当时其实这一首歌播放量相对还是比较高一点点。 嗯， 因为它可能说更加的能够带动人的情绪，跟故事相比。 嗯，确实在我们的后台呼声很高啊，这个张大厨已经这转粉了哈，就不粉芝芝了是吗？然后他说哎呀，这位唱得好哈，大宝说我给小姐姐当粉丝吧， 谢谢谢谢谢谢。 大厨说当粉条，这大厨真的是粉这真的是一个厨师哈，人家说当粉丝，他说当粉条。 我很喜欢吃粉条哦。那改天那如果我办专场可以来给每个人送粉条。 对，还有网友暗甜，他说哇，这首歌我听过 啊，谢谢， 很棒哈，有这样的感觉很好。 对对，真的还是蛮好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在上晚上的挑战新歌声节目的时候，我跟张彤搭档，然后有一次我跟张彤出去吃饭的时候就被人认出来，然后他说哎，你们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节目的什么什么啊？因为当时我还是很紧张，因为我那个时候上节目老不化妆，然后我说这也能认出来，这可怎么办呢？然后张彤还是蛮开心的，因为他一如既往都很帅。所以这是一个很让人感觉到开心的一个时候，就是当自己的作品被认可的时候。 就天生丽质不用化妆也很美， 天生唱的好听也是自带流量和粉丝，是吧？ 谢谢， 开始互相推捧了， 谢谢。 现在 我们都需要这样， 充满了商业互吹的气息、 还有这个网友知名不惧，他说我也听过，哎， 哦，谢谢。 你看现在这个陈丽就特别开心了。 其实这不光是被认可，这是作品被认可，是件更开心的事情。 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们今天也陈丽也是现场唱了一首，然后这个也是给我们听了一首。那芝芝呢？芝芝今天有什么准备没有？ 有一首。 那我们可以让两位在一部， 我们可以等这个整点报时之后 再请大家。 时间点不太够了。 对对对，因为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准备的时间。 稍安勿躁 让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再等一下。 那芝芝先给我们预告一下吧，准备唱一首什么样的歌？ 这首歌叫《回来吧》。 一听名字就是很有故事的。 是唱给谁的呢？又开始八卦。 对，这首歌是唱，就是当时写给我之前的女朋友的。 哇， 在听吗？在听吗？ 那个时候刚刚和他分开，然后当时就 你是想挽回？ 对对对， 但是结果没有挽回来、 但是这首歌却有很多人都听到， 对，这首歌当时就收听量就特别高。 那这首歌大概是写了多长时间？ 这首很快吧，几分钟。 我发现两位都是属于那种天才型创作人， 泉涌型的， 对呀、几分钟写好一首歌、 一般我们这个求复合什么的都发个短信，还宝宝我错了、什么什么就开始安慰，人家就几分钟写一首歌、 写首歌拿过来 听听，就是这样的感觉。哎，我觉得还蛮帅的。 哎，知识爆料一下，知识追女孩也是写歌。 对， 就是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 那最开始刚才也聊过啊，这个去创作民谣是因为很多的机缘巧合吧。那后来在一直在坚持创作的过程中，觉得创作民谣最难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难的还是你的精力。 精力， 对，因为民谣它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这种精力的积累。就是因为我现在也不是很大，就是我才21岁，就可能经历的事情也。 你才21岁？ 对，就是长得可能。 但是他之前一直说，哎，大家都说我沧桑，对，我也觉得我很沧桑。 啊、 然后我就猜啊，我猜，我说，既然这么沧桑，那肯定是经历过不少的。我说，有30岁了吧？我后面的这个后台的这个网友应该说我了哈，就是原来芝芝才21岁啊， 确实是看不太出来啊， 是看不出来。 个儿大，反正是经历的确实比较多， 是的， 写在脸上了。 对，因为就民谣，它要靠很长时间的积累，就是可能你到30岁之后，可能才会创作出一首特别好的歌，因为你经历了这个10年或者10多年的这种积累。然后像我这样，可能就是它不是很饱满的那种。 那你觉得如何去？ 但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民谣歌手也都很年轻啊，比如说像谁来着，才19岁吧，一个女生，你肯定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快来猜一下，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女生。 谁啊？ 她真的很小，18、19岁。 其实我觉得很 突然想不起来了，让我非常 我们跳过这一趴， 脑塞的一件事情啊。不行，我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就是刚才说到说这个唱民谣一定要有非常丰富的经历， 阅历， 有很多的情感你才能唱出来。其实我还是比较好奇，我觉得还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谣歌手，其实不都是很岁数很大的。 其实主要是芝芝觉得自己可能在这个经历上有所欠缺，是吗？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补足这个短板？ 因为这些吧，就是很多词，就很多你这种词汇量，包括语句的积累，就是也是要经常看书的。是这样，就是多看一些，就是当然，就可能国内的书比较那个，就是它不是很那个，这怎么说这个词儿？ 契合你的那种感受。 对， 是 就是你可能多看一些国外的那种散文之类的，就它里面会有一些很好的那些语句，然后可能就是对你写歌是有帮助的。 那其实你们在写歌的时候会有就是去听别人的，比如说比较好听的比较好的就比较传唱比较经典的歌曲吗？会有自己的歌手会有那些歌的影子吗？ 他们都说我比较有花粥的影子。 能介绍一下这个人吗？ 是一个，就是其实花粥很早就已经出来了，然后，他的歌就是比较可能就是很小众 啊， 但是他的演出真的是爆满，对，他就我们两个的曲风，就是我的曲风就很贴他，有很多人说我们两个特别像， 就是你也是很喜欢他吗？ 对 啊，那你觉得就是在自己的创作的曲子中有这种别人的那种影子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是就初期来讲的话，其实是好事儿。但到后期的话，如果你还有他的影子，那可能就不是很好了。 你要走出自己的风格了，才是应该去做的。我们在想段歌曲之后呢，稍后是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马上就要听芝芝来现场演唱了，大家期待一下吧。 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

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让我来看一下是几点啊，9:04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下面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呼声一直有啊，在我们的后台说这个主持人什么时候让芝芝唱歌呀，芝芝加油啊，梁乡人民发来贺电，房山人民发来贺电，大家都已经等不及想要让芝芝唱歌了。 地球人都等不及了， 对， 火星人都等不及了。 芝芝今天真的是自带流量啊。 是的， 然后这个张大厨说这个唱的不好的话，芝芝没饼吃，然后还说那个芝芝也没有炸酱面吃。哎，这个张大厨是不是承包了芝芝所有的伙食啊？是不是饲养员大哥呀？今天为了这个饲养员大哥，芝芝你可得唱好。现在准备好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嗯，那可以开始啦。 听到我们都不出声了哈，我们看到现在后台都没有人说话了，大家是不是在沉浸在芝芝的歌声当中？我们请芝芝回到我们的访谈区哈。这首歌刚才其实他已经说了，是想要挽回之前的女朋友来做的这首歌，听出来哈，听出来有一种淡淡的哀伤。 能再和我们说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这首歌的名字叫《回来吧》。 回来吧啊、我感觉他在唱歌的时候啊，和他平常的时候的状态完全不 一样。不太 一样 啊。 是的哈，他平常的状态还是比较挺萌的，是吧？ 萌萌哒， 萌萌哒啊、但是一唱歌立刻沧桑的 沉浸在其中了。可能是、 觉得你觉得唱民谣啊最关键的在什么？ 最关键的就是你对这首歌表就这首歌的理解和你对他的感情，就情感这方面、 情感。那你觉得你刚才在唱歌的时候都是把握了一种怎么样的情感？ 就把握了一种就是想让一个刚离开你的人回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每一次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的暗示。 对对对，就是你很舍不得他 啊。那你觉得就是唱民谣，刚才讲到了啊，这首歌写的其实也很快，然后也自己也是怎么说呢，最开始也是有很多喜欢的民谣歌手，模仿了很多人。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呀，唱民谣它实际上有一点点这么因为咱们感情比较投入嘛，有点用的不好的话来说就是无病呻吟那种感觉，你是怎么看这种观点的？ 无病呻吟其实就是大多人的看法都是这样，但是他就是可能有这个观点的人吧，他可能对这个歌手和对这首歌的意境他不太了解，所以都会说无病呻吟。 那其实我觉得说无病呻吟的话倒是不至于，就是可能因为唱民谣嘛，民谣它更多的是写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就是更加的自我，把自己的情绪放的会更加多一点，就是会说是自我意识会以自我为中心会比较多一点，而且是以艺术层面的话更加是偏心灵上的一些东西。所以有很多人，我的确是听到有很多人说唱民谣的非常的高冷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他们可能更加的偏向于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更加艺术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他其实是在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然而这个听的人其实是有点没听进去。 对，他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那其实现在也很多的民谣歌手啊，也是逐渐的在比较偏向流行或者比较偏向摇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吧，很多的著名的咱们知道的啊民谣歌手，比较大众的民谣歌手都是这个样子。那芝芝是怎么看这种民谣开始向流行或者摇滚靠拢的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现象倒是挺好的，因为流行它毕竟是一个大众的，当然民谣如果这小众，如果它偏流行的话，就是可能会被更多人听到。因为现在很多人说民谣开始商业化了，然后就不是民谣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民谣歌手也要吃饭。就是这样。 那你在自己的创作上呢？ 自己的创作上，因为我现在还一直坚持着比较独立的那种，就是可能自己的那种感觉吧，就是不是很流行 啊，不是很流行。 对 啊，那你会不会总觉得，如果我写的不是很流行，那我这个歌可能不会特别的大卖，会有这种的顾虑吗？ 会有，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往流行那儿靠。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先把自己的做好，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对， 那历程呢？陈立 我刚愣了一下。没有，我觉得其实民谣跟流行结合，就是不同的音乐风格相结合，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然后民谣其实说，如果还是尊重内心嘛，如果是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的情感，那你没有必要，你不想要把它写得很流行，那你就没有必要把它写得很流行。如果说是为了一些演出或者是一些商业的需求的话，可以把它改编啊，可以改编成一个偏流行一点的版本。就像爆个小料好不好，就是先剧透一下下，就比如说芝芝的下面一首我们要唱的歌，其实呢是芝芝的非常民谣的一首歌，然后因为我又是唱流行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说把这首歌就是民谣和流行相结合了。 这应该是你们俩最后合唱的那首歌。 对对，是等一下我们会准备要合唱的这一首歌。不知道成不成功，也是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给我们一点反响，因为这首歌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民谣和流行的结合，就是我们自己感觉还是非常好玩的。 嗯，所以这个其实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手想要合作，可能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吧。 对对对， 嗯， 对。 我们看到今天呢，大家也是带来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啊，比如说，像陈丽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自己的歌，比如说有一首叫做《骄傲的倔强》，不如我们来先听一下吧，听听这首歌又有什么样不同的味道在其中呢？非常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我们请陈丽先来介绍一下吧，这首歌创作动机是什么样的呢？ 这首歌其实之前我是有给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做的，可能电影名字我不太方便说，但是后来是因为那个片尾曲就没有用这首歌，会因为一些原因，所以后来我就，但是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觉得哎挺好听的，所以我就把词给改了，就把它改成了骄傲的倔强。因为本来的初衷给电影写的时候也是说一个人，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骄傲在里面，然后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那一份骄傲，所以其实跟我写的时候跟自己的故事啊，跟我身边朋友的故事都是非常贴合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东西，不管是做音乐也好，或者是画画做艺术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另外的其他一些事情一些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坚持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有自己喜欢的并且想要坚持的东西，即使身边很多人都不理解或者是不赞同，但是我觉得我们所谓的坚持就成就了我，成就了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所以我就想说这首歌把它起名叫骄傲的倔强，就是每一个人都保持你自己的那份骄傲，那份倔强，因为它成就了你。 其实这首歌跟刚才芝芝所说的话题还是很契合的，就是芝芝说我就要唱民谣，我目前还是要纯粹的只要唱民谣，这也是属于他的一份小小的坚持吧。 对的。 那我们两位也是唱了两首歌，完了之后咱们也是听了这么几首歌，咱们可以来看一下两位带过来的这些自己的作品，包括之前的一些照片啊。 好啊， 有一个视频的片段，我们不如先来听一下，看一下。 哦。 这是一个片段吧，陈丽给大家讲一下吧。 这个是我跟和 If You Tell Me 其实差不多时间发的一首歌，叫 Do You。然后当时这个 MV 的话比较特别，拍的这个地方，就现在我看的时候，自己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好多回忆在里面。因为当时其实是我住的地方，当时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房东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之前也是演员，然后他还是一个收藏家，就是他很喜欢那种古董之类的，然后其实屋子里面就很好看，可能外边看屋子就很普通的一个房子，但是你一走进去，它有很多收藏品，有一些画呀，然后有一些那种动物的一些标本啊之类的，会在墙上放着，就是包括它的沙发。我记得它有一个非常皮的一个红颜色的沙发，然后它的房子就是里边就是很不一样。然后那房子里面哈，我们室友一共有五个，我们住了五个人。然后当时我们就住在一起住了一年，就是有很多的回忆，有很多的故事，发生在那个房子里。然后呢，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是我快回国了，然后而且那段时间每个人，我们屋子里面五个人，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就是有一对情侣他们是搬去了Oregon 是美国的一个州，一个地方，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去 Jamaica 是牙买加，应该是因为他老家在那边，所以他准备要回去一段时间。然后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的房东呢，他因为他的女朋友怀孕了，然后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打理房子啊，包括一些他们刚买了一个新的房子，所以他准备把我们住的那个房子要卖掉了。所以当时还是我们还是挺伤心的，就没所有大家 很不舍吧，里面有很多情感，很多 对对对，会很不舍， 类似现实版的老友记。 对，还真的是有那种感觉，就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想要在这个房子里面拍一个自己的 MV。 然后当时其实我们五个人就是有策划说哎，写一首歌，然后我们可以从沙发这边窜出来一个，或者是从哪边窜出来一个，或者是厨房间就窜出来一个，我们有大家有在一起讨论了还蛮多不同的想法，但是很遗憾最后没有实现，是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忙，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五个人聚在一起把这个 MV 给拍了。所以当时就是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把这个 MV 给拍了，人生也是我朋友帮忙拍的。 你是每一首歌都会就是有一个 MV 吗？还是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歌？ 我的计划和目标是希望每一首歌都能有一个 MV。但是说实话，毕竟是拍摄，一个是时间成本，一个是金钱成本在里边，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挑一些就比较重要的歌，或者是更有一些想法的歌，我会把它拍成 MV。 包括我们今天陈丽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她的照片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演出的照片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一张我比较好奇 啊，这个其实说实话是一场走秀，就是在 是走秀啊。 对，是一个走秀，是芝加哥的一个 beauty show， 就是它 beauty show， 它是在里边会有一些美发的一些品牌，很多很大牌的一些品牌，它都会在 会招一些模特，然后在后台给他们现场做发型。所以其实我头发原来我的头发很长，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长嘛，就也是过肩这个样子。然后当时导演就说，哎，你愿不愿意把头发给剪了或者染了？我说 OK 啊，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所以当时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在公共场合参加的一个活动，花了一整天，也是早上很早很早，从早上6点钟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模特，就是现场洗头发、现场剪头发、现场染，所以从早上的6点，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准备，一直到其实那个 show 那个走秀是在下午的三点半4点钟左右，所以我们一整天都在做，然后一直到后来，因为有很多的品牌，很多的大牌，然后包括很多模特，所以到后来都没有热水了，就是只能用冷水洗头那样子。也是因为那一个秀，然后让我就是更加给了我自己更大的自信嘛。因为说实话，我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因为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的。可能会觉得说很瘦的女生会很上镜，会很好看，然后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瘦的女生，就是我一直都是肉肉的，包括现在也是，就脸大大的那种，然后我一直觉得 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看 哦，谢谢。对，因为但是在国外就可能大家会喜欢更肉的女生，所以那场走秀完了过后，有很多导演会就是直接会让我去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啊，一些节目啊，就你得到了一些肯定，也是让我有了一些自信，让我慢慢慢慢的开始说，其实自己是可以的，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这一张呢？ 这张就是其实我当时在拍《If You Tell Me》和《Do You》那首歌的专辑单曲封面的时候的里面的一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是《If You Tell Me》封面的原版，是用的这张照片，然后后来我把它做成了封面， 也是非常好看的， 谢谢。 这一张，哎，这一张是我们昨天的获奖的一个照片，这是 啊，这是和我合作的一个英语俱乐部，叫 You Like 幽兰英语俱乐部，然后当时他们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就是音乐的分享会，然后这些都是会员呢，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会有帖子发出去，然后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我们就在一个叫自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什么胡同忘了那边， 就是搞了一个音乐分享会， 对，音乐分享会，我还是很喜欢类似于这样的分享会的，因为可以很近距离的和大家交流，就没有任何的距离在里面， 不像一场演出，更加的自由一些， 对， 所以就时间来到了9点26分，我们在一小段半点报时之后呢，稍后我们再来看看芝芝有哪些故事想要和我们分享。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西在南，会选首席百峰，拿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So you find yourself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 and all at once what seemed like a good way you realize i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what it's worth. Here comes the trainUpon the track, and there goes the pain. It cuts to bla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last act to take a step? You can't take back.Taking all the punches you could take, took them all right on the chin. Now the camel's back is breaking again, again. For what it's worth, here comes the train upon the track, and there goes the pain. It cuts to bla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last act to take a step? You can't take back. Did she love you? Did she take you down? Was she on her knees when she kissed your crown? Tell me what you found. Here comes the rain, so hold your hat and don't pray to God, 'cause it won't talkSo you find yourself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 谈恋爱的青年说 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听说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曼宁。 大家好，我是王瑞。 大家呢还是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发弹幕和我们互动，也可以通过这个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都是歌手哈，一位叫做柯晨丽，另外一个叫做芝芝，哎，非常可爱的名字啊，跟她的这个萌萌的外表一样哈。刚才说到了陈丽的一些故事，分享了一些图片，我们再来看一张吧。这个是七夕音乐会， 啊，对，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七夕音乐会 啊，最近的事情也就是。 对，这个是我是主策划和龟市，还有这个是在望京那边的龟市，还有一个是做海外婚礼的一个婚庆公司，也不是婚庆公司，就是做海外婚礼的叫绣球，然后我们合办的一场七夕音乐会。 再来看一下这个呢， 啊，这也是七夕音乐会里的，然后他是我的另外一个吉他手朋友，我们是他给我伴奏，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当时时间特别紧，因为我们是也是一拍脑门，突然就想说，我们要办一场七夕音乐会，然后非常紧急，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马上就执行了。 对，两个礼拜，我们找赞助，找场地，然后排练歌，就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练了十几首歌。 哇， 就行动力非常的强， 对， 就没办法。 这个呢， 啊，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家具的一个拍摄，一个广告的拍摄。 看来我觉得这个陈丽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对， 好玩。 这个是芝芝的照片吧？ 对，那个这个就是我第一场演出。 哦，你在哪里？我有点看不清楚这张照片。 只能看见灯， 最旁边的是我。 这是最左边， 就是那个拿吉他那个是我 啊，看到了，看到了。现在把这个图片放大，大家可以看到了。 放大还可以看到那个灯有点像一个爱心，有没有？ 对对，因为 大家都在给你这个。 对对对，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快结束了，就是那个时候已经11点多了，就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剩下40左右吧，40左右人。 但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唱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有激情有情感？ 对对对， 也会更加的珍惜的 那种气氛特别 这种这个马上就要结束的属于小小的自己的这个天地和空间。 对，就我会感觉，就是因为我每场演出我都特别希望，就是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所有人都能拿起闪光灯，然后一起摇起来。 哇，现场的这个照片就是这样啊， 氛围非常的好啊。 啊，那个时候应该很感动吧？ 对，我特别感动，就唱最后一首歌都快唱哭了。 哎呦，那真是。这个呢？ 这个是我当时，因为我在房山，可能就我一个人在玩，然后就偶然间就是遇见了一群朋友，因为他们是喜欢路演。然后呢，后来我就加入他们了，然后也会经常跟他们一起去外面演出。 也都是音乐人吗？ 都是，也比较都是业余的。就是业余，特就爱好唱歌， 爱好者， 对对，爱好。 那你们最近有去参加一些？ 有，就是我们经常会去那个丰台科技园那边，那个七博那边演出，去那里面。 丰台是芝芝的天地。 对对对。 哎，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丰台万达基本上就是可以唱到，就晚上就地铁站已经关闭了，然后就外面还有很多人在看那个时候。 就是街头演出。 对。 哇， 房山是你的场子， 房山是我的场子，房山是我的。 对，以后我要办专场，实在找不着人了，我去房山，你给我撑撑场。 好， 房山啊，丰台啊，我觉得哎都可以的， 是吧？ 另外，芝芝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频，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这些视频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曾拥有了甜蜜的爱情， 感觉你每一次的演出的氛围特别好、哎、 对蛮好的，蛮好的。 就其实我以前在学校演出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氛围，因为我会特别紧张。但是出来之后，我就不紧张了。 哎，反而是在学校的时候你会紧张， 为什么呢？ 对，因为就是学校里基本上就是也会有老师看，因为我们就是学音乐的，而且老师们都是很专业的 啊， 就是当时会特别紧张， 有类似交作业、考试这种感觉，是吗？ 对， 家长看着， 对， 所以还是有紧张哈。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的高中学校校庆的时候，我就回学校了，然后突然看到了当年站在门口监视我的班主任老师啊，我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的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代表校友发言，其实作为一个主持人应该 非常的 习惯了，对，然后当时上台的那一刻还是觉得哇好害怕，怎么办？然后我的那个其他的科的老师就说，你怎么会紧张呢？哎，你不是已经就对着话筒已经直播 了 这么多年，你肯定会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心理素质哈，这怎么会面对我们这个小小的校园你反而会紧张？ 但是遇到了童年的阴影。 对，我不是因为这个校园而紧张，我是因为看到了我当年的班主任是先在紧张，因为你就突然就是像有一种生理反应 啊、哦，是的、 以前见着他就绕着走， 就是以前见到 他， 他都是 也恨不得绕着走。 以前见到他都是出现在教室后门的那个玻璃那里， 后门前门，然后不知不觉出现在你旁边，说：“哎，你看的是什么书？又看 在玩什么呢？” 对，然后那个。就是见到他，虽然已经我毕业已经七八年了，然后看到他的时候还是想绕着走，后来发现他坐在我旁边，然后就会更紧张。就这个，这一点我特别能理解到，就是 产生了共鸣。 对，就是有一种可能我比他还更严重一点，因为就是我有一种生理的这种应激反应，就是看到班主任就哎就往后躲，就会紧张。所以说可能会面对。歌迷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反而比在老师啊、同学啊面前唱得更加放松， 轻松。 那老师会用审视的眼光盯着这支乐队， 对， 哪里唱得不好，哎，哪里有一些小瑕疵哈、啊，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歌迷的话永远都是支持你，是吧？ 对，歌迷永远都说啊，在欢呼，有一点瑕疵不要紧。但是真正让你专业进步的，其实是对你很要求严格的老师。 是的， 另外还有这样的一个视频来看。是不是一个排练的现场啊？这个是给大家讲讲，这是在什么时候、啊？ 就前两天吧。 对，这是前两天，就是我跟那个我们这几个玩得很好的，就是不是很专业的朋友们，然后一起，就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个排练室，然后我们就正好过去玩，然后正好我说那排练排练歌吧，然后就真这个全是即兴，根本就没有练过。全是即兴出来的。 哇，我们现在在后台啊，这个张大厨啊，这个嘉宾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合照，是两个人背着吉他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故事呢？ 啊，他就是张大厨呀。 对，他有张大厨，他做饭特别好吃。 是吗？ 哎，那他可是他是背着琴呢。 对，他背着琴，他会弹琴。 啊，你们会平常一起合作吗？ 会，我们也会一块唱。 唱完了给你做饭是吗？ 对啊， 那改天排练带上我呗。 那我觉得你赚了哈，芝芝， 就是排练完可以蹭饭吃。 对， 你是不是为了吃饭所以才跟他做朋友的？ 不， 就把你养成了现在这个。 其实只是为了吃饭。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有了共同的爱好， 对对对， 相聚在一起。 对， 以乐会友，另外以饭会友。 对， 确实是这样。其实今天呢，陈丽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他自己的歌，另外还有一首，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吧，然后也请两位到我们的演唱区来做你们那首合唱的一个准备，先来听一下这首歌。 gone yet so far. I hope you're happy wherever you are. Same cup of coffee with the same tune. I hope you're happy whatever you do. I think I'll give it a try. Remember all the moments with you by my side. 所以这首歌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个片段的完整版哈，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好，现在呢，两位嘉宾已经在嘉宾表演区哈准备好了，要献上我们 今天大家两位合唱的最后一首歌，而且是他们前两天啊一直苦心排练了很多个小时的哈。我们芝芝从房山啊跑出来从房山跑出来是什么话，进城啊来跟陈丽一起合作一起排练的一首歌，可见两位应该是非常的用心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两位对这首歌是怎么来演绎的，大家可以开始了。 你说你要走，我说你要走便走，别等我把你挽留再难受，别有那么多可能借口，你也配说出口。 或许我们两个人都会好过得多，过去犯下了太多的错，如今只能疲惫的活。那一天 你说你要走， 只是排过几个小时吗？是不是有更长时间了？ 好几个小时，整整一下午。刚刚其实还蛮紧张的。 其实还是我们能听出来，这一首歌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情感在里面的。 是的，而且 唱到这个副歌的部分，大家。哎，我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到大家都很沉浸在其中哈， 是的，两个人都非常投入，而且两个人不同的这样的风格习惯都是统一的非常的好啊。 High five， 演出成功， 对，演出非常的成功。这次合作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哈， 对，是的， 是第一次，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可能了吧？ 会啊，我们 在这次尝试之后， 对， 所以也。非常的感谢两位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 谢谢， 也希望有更多的对音乐对艺术有喜欢并且想跟我们分享故事的人哈，多多加入到我们的青年说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到了9:53，马上就要结束了，稍后为您直播的是活力 music 这个节目，那么两位嘉宾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非常非常开心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故事，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